弟兄姐妹平安。我们先一起祷告。天父，我们两手空空来到你的面前，我们深知我们不配得，也不配向你求任何的事情，但是你怜悯我们，你知道我们不过是尘土，就求你让我们，当我们寻求你的面的时候，你不向我们掩面。我求你的圣灵在我们中间行神迹，叫你的圣徒今天在此听到你儿子耶稣基督的道就活过来。我奉你儿子的名祷告。今天的经文是以所以开头，每当保罗用所以这个字的时候，我们应该竖起耳朵，因为在所以之前总有因为。保罗教导哥罗西人，因为你们领受了福音的真理，所以就该行事为人对得起这真理的主。因为你们与上帝的儿子耶稣基督同死同埋葬同复活，因为你们与基督联合，所以你们就不再死在罪恶和过犯之中。从前罪作你们的主，从前你们与上帝隔绝，行为邪恶，心智与他为敌，而如今你们领受了上帝的儿子耶稣基督为主，所以就应该按照基督行事为人，或行在他里面。这个因为所以好是为哥罗西的圣徒们开启了上帝国度的大门，这因为所以彻底改变他们的世界，世界对他们看起来还是一样，他们仍然有挣扎，仍然有困苦，他们仍然经历必须面对试炼，但是因为基督在他们里面成了荣耀的盼望，所以如今圣徒们是按照全然更新的原则活在世上。他们不再自己做主，他们认基督为主，他们不再效忠世界，反而遵照耶稣基督行事为人。这是哥罗西人需要明白的，这也是我们每一位圣徒都需要不断的提醒自己的，这也是每一位讲道者、每一位牧者重复讲的。其实讲道的人只不过在每一篇讲道之中用不同的方法重复一个讯息、一个福音，不外乎就是我不再属于自己，我属于我的主耶稣基督。所以保罗在十六节说，不拘在饮食上或节期、月朔、安息日，都不可让人论断你们。他之前在第八章已经警告了哥罗西人，你们要谨慎，免得有人用他的理学和虚空的谎言，不照着基督，乃照着人间的遗传或者传统和世上的小学，就把你们掳去。如果我们按照十六节来解释第八节，看起来第八节的理学、虚空的妄言、人间的传统，是在讲犹太教的律法主义。保罗要哥罗西人知道，既然你们领受耶稣基督为主，若让人在食物或节期上，在这上面论断你们，你们就是被另外一位主领去、掳去，你们就领受了另外一位主，你们就不是按照基督。我们可以问，为什么这群哥罗西的外邦圣徒们容许自己落在这个犹太律法的论断之下？或许因为人总是想要打住那看起来握有秘籍、握有秘方、秘诀、知道内情的核心的小圈子。原本这些无份于上帝的外邦人自然会问，既然我们成了基督徒，我们成为上帝的子民，那么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成为上帝的子民看起来到底是什么样子？我们不应该太奇怪这些哥罗西的圣徒们会被犹太人的这些食物上的境界或者守节期的律例所吸引，因为这些外在的记号其实就直接宣告，如果我守这些事情，我就是上帝的子民。就算如今 今天也有很多教会，在台湾的教会会要人守犹太人的节期，守祝棚节，或者要学习犹太人他们教导儿女的方法。或者在座的基督徒，你自己回想你当初信主，你刚到一个新的教会，你会看到有一群人，他们可能是坐在聚会的最前面，你会说，哇，这群人在那桌吃饭的人，他们为什么祷告特别有力？为什么他们看起来是这么的敬虔？为什么他们口中满有那种我听不懂的属灵术语？所以你自然会想说，我想要加入他们，我要去和他们一起吃饭，因为他们必能够教导我到底是怎么样才是做一个基督徒。如果那桌的人对你说，弟兄姐妹，你信耶稣信得很好，不错，但是让我告诉你有一个秘诀，还有更多的丰盛你没有得到，让我告诉你怎么样得到更多的祝福，怎么样让你的生命更加的丰盛，你需要用这种方法祷告，你的祷告词必须用这一类的用词，你必须要去找那一位牧师为你按手，你敬拜的时候需要站立，你需要做这个做那个，你要需要吃这个，你不能够吃那个，你要选某一天要睡在帐篷里面。人总是容易被这种外在眼睛可以看得到的我可以做的东西所吸引，你不要告诉我因信称义到底是什么，那个道理太深奥，你只要告诉我怎么做，我要如何行才蒙上帝的悦纳，才能够得到神的祝福，你告诉我怎么做，我就立刻会去做。而保罗告诉哥罗西人，这些原是后世的影儿，那形体或者实体真体却是基督。犹太人守的食物律例、立条、节期的规条都只不过是影子，影子如果有什么效用，应该指向那投射影子的真体，应该要引导人得到本物的真相，如希伯来书的作者所说。加尔文说，只有疯子才会去想要抓住那个影子，如果人死在乎抓到影子，自然会失去那影子之后的真体。人们本来就不可能靠着守律法称义，而称义的人也不能够借着守外在的条例成圣。保罗要哥罗西人明白，你们不是靠着守律法成为基督徒，就更不可能靠着这些外在的律例条例做基督徒，因为上帝的国不在乎吃喝，上帝国在乎公义、和平和圣灵里的喜乐。而这一切是公义、和平、圣灵里的喜乐，有哪一件事你可以看得到、摸得到、可以放到你嘴巴里的？没有一件事是。无论那些假教师的教导多么的吸引人，哥罗西的圣徒们必须了解，他们不过是影子，他们有使用期限，一旦真体到来，他们就毫无效用。得着真体的人，就是领受基督的人，就不再凭着眼见之事而活，而是凭着信心按照基督行事为人。所以不可以让人在这些事情上面论断你们，因为在基督里面你们的罪得赦免，就没有人可以定你们的罪。因为既然你的主已经制服了一切的仇敌，你们何必还去认其他的主？他们都已经降服在你们的主基督耶稣的脚下，你们何必自愿屈服在他们的权柄之下？因为你们只有一位主，因为你们与上帝的儿子一同死一同复活，他就是你的生命，他就是你的身份。你认基督为主，你行在他里面。亲爱的弟兄姐妹，基督是你的生命，是你的身份吗？世界上的人都以为我可以自己做主，但是每一个人都应该问，到底谁是我的主？基督徒需要自问，谁是我的主？我的上帝，我认识基督为主吗？我认识什么样的基督？ 不可让人论断你们，不可让人夺去你们的奖赏，这唯独对认基督为主的人有意义。如果你不认基督为主，你自然会去寻找另外的主，世界就必然会成为你的主，你就必然落入世界的论断。若非基督就是世界，你不可能两个都有，你不可能同时效忠基督也同时效忠世界。如果万王之王万主之主他无法满足你，你必然会去其他的地方，从其他的人身上得到满足。你要从哪里得到满足？基督是你荣耀的盼望，是你一切的丰盛，他是你的智慧、公义、圣洁、救赎。你知道耶稣死在十字架上，但是你是否知道耶稣是为了你死在十字架上，为了你的罪死在十字架上？第十八节，那些要夺去你们奖赏的人，很明显的，他们这些人会刻意的凸显自己的谦卑，或者是谦卑可以翻译成禁欲主义 asceticism。 他们敬拜天使或者与天使一同敬拜，他们拘泥于自己所见到的异象 visions。 这种强调个人灵异的经历，其实从来就不是真正基督徒敬虔的表现。保罗他自己被赐予极大的异象，他在往大马士革的路上，复活的主亲自向他显现，他说他曾经被提到三层天之上。但是从经文中你可以读得出来，保罗他自己其实并不太愿意讲论他这种个人的特殊经历，反而他禁止不说，恐怕有人把我看高了，过于他在我身上所看见所听见的。我想他是在讲福音，这是在讲如何基督如何在他的身上彰显。又恐怕我因所得的启示甚大，就过于自高。保罗他不传讲他个人的特殊经历，他传的是福音，他立志不知道别的，只知道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而我们的主耶稣也命令我们，当我们进食的时候，你不要让人看出你在进食，当你祷告的时候，你要进入内室，因为你暗中的父会听你的祷告，会奖赏你。他暗中听你的祷告，他在暗中奖赏你，他必报答。而那种刻意宣扬肉眼可以看得到，我肉体可以行得出来的，故作谦卑的敬虔，对真正的敬虔其实是毫无帮助的，也得不到天父的奖赏。那种操练或者经历，最终只能够满足一个人他自己的私欲、虚荣，最终是叫人自高自大。我一周禁食两次，我按时十一奉献，甚至更多。我每天祷告三次，每次三小时。敬拜的时候，唱诗歌的时候，全程站立，双手高举，肩膀之上。我昨天晚上看到耶稣，等等等等。强调这种教导的人，第十九节，他们其实是不持定元首，全身既靠着他精洁得以相助联络，就因上帝大得长进，或者按照上帝所赐下的增长而增长。他们不持定元首，就是不认基督为首，就不可能成长，因为唯有与元首与头连结的身体，才能够领受从上面从上帝而来的增长，而越加有基督长成的身量。这就代表上帝天父他定义基督的肢体必然是在基督的身体中成长，也就是说一个基督徒的成圣过程必然是发生在集体，必然是在教会的处境之下，肢体必须与其他的肢体 廉洁，持定元首。耶稣说你们离开我就什么也不能做。一个脱离基督身体的肢体必然枯萎，一个脱离基督在地身体的基督徒他最后必然衰微。反过来说，一个圣徒的属灵光景其实与他周围的弟兄姐妹的属灵光景有很大的关系。你注意到在一个教会里面，其实大家的属灵光景或好或坏不会相差太多。在比较好的教会里面，弟兄姐妹会彼此的带导，彼此的带球，彼此的教导劝诫，有团契，强壮的会顾念软弱的，因为软弱的肢体更是不可少的。而某一个肢体它不能够高估自己，如果你自认为你远比周遭的弟兄姐妹更长进，更属灵，更敬虔，其实这已经凸显了一件事，就是你没有尽那彼此教导互相劝诫的责任，你没有确认你周遭的弟兄姐妹与你一同成长。而过度发育的肢体，好像我的大拇指忽然膨胀得很大，那种教会里面独善其身自己关起来练功的神学奇葩，通常并非是好现象。这种膨胀的肢体极可能是恶性肿瘤。第二十节，你们若是与基督同死，脱离了世上的小学，为什么人像在世俗中活着，顺从那不可拿不可摸不可尝不可摸等类的规条呢？原文直接翻译就是，你们为何仍然像活在世界上，言下之意就是你们其实已经不活在世界上了。也就是说，圣徒仍然活在世上，但是不属于世。凡可拿可尝可碰可闻可见的东西，这些东西关乎这些东西的条例规范不能够再辖制基督徒，因为这是照人所吩咐所教导的，也就是说这不是按照基督。说到这一切正用的时候就都败坏了。保罗警告哥罗西人，凡人能够看见拿起放在嘴巴里的，你不要想从这些东西上面得到任何的好处，你不要想借着这些东西能够得到养分成长，它是来自地上的，不是来自天上的。你们效忠上帝的儿子耶稣基督，你们认他为主，那么为何还要活得好似受到这个世界的辖制？难道你们不知道你们已经得自由了？难道你们轻蔑那叫你们得自由的主？有一句话说，凡杀不死你的终究会让你更强壮。 Whatever doesn't kill you will make you stronger， 是运动员喜欢讲这句话彼此激励。但是我们的主耶稣却说，杀身体不能杀灵魂的。刚我们有读到这段经文，这个是出于马太福音，不要怕他们，唯有能把身体和灵魂都灭在地狱里的正要怕他。世人都害怕那杀身体的，世人也应该害怕那杀身体的，因为世人除了身体以外什么都没有。但是你认耶稣基督为主，你的主叫你不要害怕那能杀身体的，这代表你其实没有什么好怕的。你放眼望去，你能够看得到，你能够摸得到，你能够放到你嘴巴里的每一样都可以杀生，但是最后也只能杀生。你已经与你的主同死同复活了，就代表你不会再死。你再也死不了。那能够毁灭了灵魂在地狱里面的， 那一位你需要害怕，而因为那一位他的儿子在十字架上喊我的上帝我的上帝你为什么离弃我，那一位就必不将你的灵魂撇在阴间。那些不能碰不能吃不能做不能闻的条例，使人徒有智慧之名，用私意崇拜，自表谦卑，苦待己身，其实在克制肉体的情欲上是毫无功效的，或者其实最终只能够满足肉体的情欲。这些规条在教会里面其实可以以各种奇奇怪怪的形式呈现出来，我祷告一定要用某种方法，用某种用词，我基督徒你不能够抽烟，不能够喝酒，不能够打麻将，不能够刺青，不能够吃猪血糕。我以前教会我们服侍的朋友绝大都是有严重的酗酒问题，我在他们面前从来不会说我喝酒，但是如果在这边有恒恩堂的弟兄姐妹说喝酒就是罪，那我会邀请他来我们家喝酒。你懂我在讲什么？其实教会从来就不缺乏这种以行为表达敬虔的律法主义，所有律法主义的背后其实很简单，就是偶像崇拜。人要凭着自己的行为，自己的敬虔，自己的行为，自己的作为，我做什么不做什么来得荣耀，这就是不归荣耀给上帝。甚至管教儿女的方法，听说我们洪恩堂最近几年小学以下的孩子都已经超过50位了，很难想象。所以教育儿女的方法在洪恩堂应该是一件很重要的议题，但是教育儿女的方法也可能变相成为偶像。有些教会他们非常在意管教儿女的方式，在很多弟兄姐妹的眼中，凡不体罚儿女的父母就是不敬虔的父母。我个人完全同意箴言说的不可不管教你的儿女，你要用杖打他，他就必不至于死。但是一旦基督徒按照某一种管教儿女的方法来评估他的弟兄姐妹，用某一种方法来评估他弟兄姐妹的基督徒身份，甚至来论断他的牧者是否属灵，你看那牧者的小孩不听话，一定不会是个好基督徒。这就不是按照基督，乃是遵循人所吩咐所教导的，这就成了他们的金牛犊，徒有智慧之名，私意崇拜，自表谦卑，苦待肉身，其实在克制肉体的情欲上面是毫无果效的，没有用的。而我们可以问每一个人，可以果心自问，什么是我所遵守的规条？也许是你非常在意你服侍教会的次数时数，你服侍基督的身体是好的，是理所当然的，是因为你知道你自己领受了那丰盛全备的恩典，是出于感恩，所以你服侍你的主，我要效法你的主。洗教会的马桶是一件好事情，我非常赞成教会的马桶要有人洗，我也洗过很多教会的马桶。但是如果有人说传道人必须要洗教会的马桶才算敬虔，你打死我，我也不会去洗马桶。所有参与教会服事的人都应该问自己一个问题，我是否认识我所服事的这位主？ 如果我不认识基督，我所做的怎么能算为服侍基督？如果我不认识耶稣基督，那么我服侍的再殷勤、再多、再准时，最终都不过是积功德，最终不但无益，甚至有害，有害于这个人的灵魂。因为这就是在上帝面前否认他儿子耶稣基督恩典之全备之丰盛，而妄想要为自己赚取功劳。最后我们有一些应用，你在教会，我们是好的教会，所以我们有彼此分享，弟兄姐妹会跟你分享他在生命中遇到的问题，你会听到很多让你心里很难过的事情，就像我上礼拜听到一些让我心里很难过的事情。有的时候你听到这些事情，你会问主啊，为什么你让这些事情发生在你的儿女身上？然后这里不是万华活水泉，这里是台北南京东路洪恩堂教会，但是在这里有人经历极大的试炼，有人面对极大的困苦。而身为一位传道人，你听到这些故事的时候，就在这个时候你深深的明白，你才真正的谦卑，因为你知道你能够为他们所做的极为有限。也幸好如此，也幸好我能够为他们所做的极为有限。我希望你听懂我在讲什么，幸好我为他们能做的极为有限，恐怕我为他们做了什么就自高自大。我们在埔里有一位邻居，她是一位八十几岁的老姐妹，她去年中风，最近一两个礼拜她实质的状况急转直下，突然变得非常非常的严重。前天小玉上台北的路上，接到这位老姐妹她女儿传来的简讯，说今天我妈妈在家里面已经没有办法控制她的大小便。阿米，你们中间有些人经历过这种事，也许你自己经历极大的试炼，你怎么办？你能够为他们做什么？你能够为你自己做什么？你没有办法拯救他的肉体，你没有办法拯救他的灵魂，你没有办法拯救你自己的肉体，你没有办法拯救你自己的灵魂。我们总是以为至少我能为自己负责， right？ 吃什么，喝什么，拿什么，做什么，这个是我可以做的，这个是我可以控制的，这个是我自己可以行出来的，这总有一些价值吧，我总可以凭着这些东西夸口。而正是在人要凭着这一切东西夸口的时候，正是在这时候你了解这一些的东西最终一点用处都没有。吃什么，喝什么，拿什么，做什么，正当人明白自己什么都不明白，什么都没有，什么也不能做，就是在此时，就是在人承认自己全然无助，什么都不能做的时候，就是在此刻人转向上帝。一位圣徒承认靠自己他凡事都不能，但是靠着基督他凡事都能。我靠那加添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这不是励志格言，这是我们基本的信仰告白，是出于卑贱饥饿缺乏的信仰告白，这万万不可能成为我们个人能力的夸口。一个基督徒最基本的身份就是我什么都没有，凡我眼所见的一样也不属于我，凡属世界的都不属于我，我不属于世界，我不属于我自己。基督徒，你什么都没有，你什么都不能做，你不属于你自己，你属于你的主耶稣基督。吃什么，喝什么，什么能做，什么不能做， 很复杂，但是基督徒的生命其实是非常的简单。圣徒在地上会面对各样的挑战，你会经历各种困苦，但是你的生命很简单 ，so simple， 有一种简单的美。你的生命，基督的生命，不外乎就是活出我不属于我自己，我属于我的主耶稣基督。我什么都没有，我什么都不能做，但是他什么都有，他是丰盛，他已经为我做了一切。对世界我已经死了，对罪我已经死了，对自己我已经死了，我已经与上帝的儿子同死同埋葬同复活，我认他为主。基督徒的生命不外乎就是按照基督，凭着他的话语，依靠他的圣灵，祷告、读经、敬拜、团契、聚会、领圣餐、彼此教导、互相劝诫、彼此相爱，就是这么简单，平凡无奇。It's so amazing， 有多么的不可思议！你不需要练功，你不需要秘籍，你不需要去拜师父，你也没有捷径，只有依靠那信实的救主，只有忠实恒切的借着那信实的救主所赐予你一切恩典的媒介，来领受他的恩典，这包括使用药理问答。我们的教会并没有正式的推广父母们教导儿女用药理问答，所以就容许我再次鼓励每一位来到任性改革中洪恩堂的父母，我恳求你们教导你的孩子们药理问答。上主日的讲员尼安德博士这个礼拜在神学院的课程，他带我们读海德堡药理问答。你们中间也有些人前几天有来参加他的讲座。市面有很多育儿指南、教养儿女的守则等等等等。你会问为什么药理问答？为什么要教导孩子们药理问答？海德堡药理问答第一问。或生或死，什么是你唯一的安慰？答：或生或死，我唯一的安慰就是我的身体、我的灵魂不再属于我自己，乃是属于我忠实的救主耶稣基督。他用宝血完全涂抹了我一切的罪恶，并且救赎我脱离魔鬼一切的权势。他保守我，若非天父允许，我的头发一根也不能掉下。他又叫万事互相效力，使我得救。因此他透过圣灵，使我确知有永生，也使我从此以后甘心乐意为他而活。海德堡药理问答第一问，我唯一的安慰，或生或死，我的身体、我的灵魂都不属于我自己，乃是属我信实的救主耶稣基督。为什么要教你的孩子药理问答？因为你可以教导你的孩子很多事情，他们会从很多地方学到很多事情，但是你的孩子只需要知道一件事，乐乐只需要知道一件事，少恩只需要知道一件事，西西、严真、真言、一名、小爱、子恩、以恩、情情、永亮只需要知道一件事，或生或死，我的身体、灵魂都不属于我自己，却是属于我信实的救主耶稣基督。父母们，你唯一的安慰，你唯一的安慰就是你的孩子不属于你，你的孩子不属于他自己，你的孩子属于他的救主，信实的救主耶稣基督。你的孩子从一岁就开始学习这件事，从两岁就开始学习这件事， 三岁就开始学习这件事。 Why？ 为什么？好叫他以后在他所面临一切他必然会面对的困苦之中，好叫他多年之后，若他的主愿意，在他70岁、80岁、90岁、104岁，当他的主召他回家的时候，孩子不会丧胆，他蛮有盼望，因为他知道或生或死。我唯一的安慰，我的身体、灵魂都不再属于我自己，乃是属我信实的救主耶稣基督。Sorry。我们能做什么？我们能为自己，我们能为彼此能够做什么？我们能做的最终是那么的有限，但是我们有一位信实的救主耶稣基督。最可怜的基督徒不是正在经历大苦难的基督徒，而是不知道自己属于一位全被信实能够拯救我们就拯救到底的救主耶稣基督。最可悲的基督徒就是那些要靠着自己做什么、吃什么、喝什么来走天路的基督徒，不可拿、不可尝、不可摸，自表谦卑，苦待己身，那是多么的辛苦，那是多么的毫无效用。我们的邻居那位老姐妹，她需要知道，她需要知道，那老姐妹她自从信主，年轻信主以后，就是在安息日教会聚会，这个教会多年以来教导他许多不可吃、不可拿、不可喝这一类的条例，但是我们迫切的求天父怜悯他的女儿，求圣灵让他知道，虽然他的肉身和心智都日益的衰败，但是他属天的灵魂却一天心思一天。那老姐妹的女儿需要知道，虽然她的妈妈会失去一切，她的妈妈会失去她的身体，她的妈妈会失去她的心智，但是她的妈妈或活或死，她的身体、灵魂都不属于她自己，却是属于她信实的救主耶稣基督。让我们一起祷告。天父，你何其伟大，你满有慈悲恩典、圣洁公义，我们全然不配，我们只配得你公义的审判，你圣洁的愤怒。每一件我们所做要称自己为义的事，都添加我们的过犯，都定我们的罪。我们什么都没有，我们没有什么可以给你，但你却将万有都给了我们，你白白的赐给我们，你赐给我们你的儿子，你赐给我们你的圣灵，你将你自己给了我们，这就是福音，这就是好消息。为此我感谢你，为你儿子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缘故我祷告，阿门。